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七章，泥巴种和细雨，第十六集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哈利一看见吉多罗洛哈特从走廊那头走来，就赶紧躲开。但更难躲的是科林·克里维，他似乎把哈利的课程表背了下来。对科林来说，好像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，就是每天说六七次你好吗哈利，并听到你好科林的回答，不管哈利回答的语气有多么无奈和恼怒。海德威还在为灾难性的汽车之旅而生哈利的气，罗恩的魔杖依然不正常，星期五上午更加出格，他在魔咒课上从罗恩手中飞了出去，打中了矮小的弗利维教授的眉心，那儿立刻就鼓起了一个绿色的大包，噗噗跳动着。由于这种种情况，哈利很高兴终于熬到了周末。他和罗恩赫敏打算星期六早上去看海格，他本来还想再睡几个小时的，可是一早就被格兰芬多魁地奇队队长奥利弗伍德摇醒了。 什么事啊？ 哈利迷迷糊糊地说。 魁地奇训练， 伍德说。 快起来。 哈利眯眼看看窗外，粉红淡金的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轻雾，外面的鸟叫声那么响亮，他奇怪自己刚才怎么没被吵醒。 奥利弗， 哈利抱怨道， 天刚刚亮啊。 没错， 伍德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六年级学生，此刻他眼睛里闪着狂热的光芒。 这是我们新的训练方案的一部分，快点儿，拿着你的飞天扫帚跟我走。 伍德急切地说。 别的队都还没有开始训练，我们今年要抢个第一。 哈利打着哈欠微微哆嗦着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开始找他的队袍。 好伙计， 伍德说。 一刻钟后球场见。 哈利找到他的深红队袍，并且为了防寒披上了他的斗篷。他匆匆给罗恩留了一个纸条，交代了一下自己的去处，便顺着旋转楼梯向公共休息室走去，肩上扛着他那把光轮2000。他刚走到肖像洞口前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科林·克里维从楼梯上奔下来，脖子上的照相机剧烈地摆动着，手里还攥着什么东西。 哈利，我在楼梯上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，看我带来了什么。照片洗出来了，我想让你看看。 哈利愣愣地看着科林向他挥舞的那张照片，一个黑白的会动的洛哈特正在使劲拽着一只胳膊，哈利认出那胳膊是自己的。他高兴地看到照片上的自己在奋力抵抗，不肯被拖进去。洛哈特终于放弃了，朝着照片的白边直喘气。 你能给签个名吗？ 科林急切地问。 不行， 哈利断然地说，扫了一眼看周围是否还有别人。 对不起科林，我有急事，魁地奇训练。 他从肖像洞口爬了出去。 哇，等等我，我从来没看过打魁地奇。 科林急忙跟着爬了出来。 很枯燥的， 哈利忙说，可是科林不听，兴奋的脸上放光。 你是100年来最年轻的学院队球员，对吗哈利？没错吧？ 科林在他旁边小跑着说。 你一定特棒，我从来没有飞过，难不难？这是你的飞天扫帚吗？它是不是最好的？ 哈利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它，就好像身边跟了个特别爱说话的影子。 我不大懂魁地奇， 科林神往地说。 是不是有四个球，其中2个飞来飞去，要把球员从飞天扫帚上撞下来？ 对， 哈利吐了口粗气，无可奈何地开始解释魁地奇的复杂规则。 他们叫游走球，每个队有2名队员用球棒把游走球击打开，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就是格兰芬多的击球手。 其他的球是干什么用的？ 科林问，张嘴望着哈利，下楼梯时绊了一下。 哦，鬼飞球，就是那个红色的大球，是进球得分用的。每个队有3名追球手把鬼飞球传来传去，设法使它穿过球场顶头的球门，就是3根顶上有圆环的长柱子。 那第4个球 叫金色飞贼。 哈利说， 它非常小，非常快，很难抓到。可是找球手必须把它抓住，因为不抓住飞贼，魁地奇比赛就不会结束。不论哪个队的找球手抓到飞贼，就能为自己学院的队伍加150分。 你是格兰芬多的找球手，是吗？ 柯林钦佩地问。 是， 哈利说。他们离开城堡，走到带着露水的草地上。 还有一个守门员，负责把守球门，就是这样。 可是在沿草坡走向球场的一路上，柯林仍然不停地问这问那，一直到更衣室门口，哈利才把他甩掉。柯林在他身后尖声叫道， 我去找个好座位，哈利。 然后匆匆向看台跑去。格兰芬多队的其他球员已经在更衣室了，看上去只有伍德是完全醒了。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坐在那里，眼圈浮肿，头发乱蓬蓬的。旁边的四年级女生艾利亚斯平内特好像靠在墙上打起了瞌睡。另两名追球手凯蒂贝尔和安吉丽娜约翰逊坐在对面连连打着哈欠。 你来了，哈利，怎么这么晚？ 伍德精神抖擞地说。 好，在上球场之前我想简单说几句。我这一暑假在家设计出了一套新的训练方案，我想一定有效。 伍德举起一张魁地奇球场的大型示意图，上面会有各种颜色的线条、箭头和叉叉。他取出魔杖，朝图板上一点，那些箭头就像毛毛虫一样在图上蠕动起来。伍德开始讲解他的新战术。弗雷德·维斯莱的头垂到了艾利亚的肩上，打起了呼噜。第一张图板用了将近20分钟才讲完，可是他下面还有第二张、第三张。伍德单调的声音在那里讲啊讲啊，哈利进入了恍惚状态。 就这样， 伍德终于说，一下子把哈利从幻想中惊醒。他正在想城堡里会吃些什么早点。 清楚了吗？有什么问题？ 我有个问题，奥利弗。 刚刚惊醒过来的乔治说， 你为什么不在昨天我们都醒着的时候跟我们说呢？ 伍德有些不快。 听着，伙计们， 他沉着脸说， 我们去年就该赢得魁地奇杯的，我们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球队。不幸的是，由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。 哈利在椅子上内疚地动了动，去年最后决赛时他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格兰芬多缺了一名球员，结果遭到了300年来最大的惨败。伍德用了一些时间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上次失败的痛楚显然还在折磨着他。 所以今年我们要加倍的发奋苦练。好，去把我们的新理论付诸实践吧。 伍德大声说，抓起他的扫帚带头走出了更衣室。他的队员们打着哈欠，拖着麻木的双腿跟在后面。他们在更衣室里待了那么久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，但体育场的草坪上空还飘着一些残雾。哈利走进球场时，发现罗恩和赫敏坐在看台上。 还没练完啊？ 罗恩不相信地问。 还没开始练呢。 哈利羡慕地看着罗恩和赫敏从礼堂里带出来的面包和果酱。 伍德给我们讲了新战术。 他骑上飞天扫帚，用脚蹬地，嗖地飞了起来。凉爽的晨风拍打着他的面颊，比起伍德的长篇大论，这一下子就让他清醒多了。回到魁地奇球场的感觉真好。他以最快的速度绕着体育场高飞，与弗雷德和乔治比赛。 哪里来的咔嚓声？ 他们急速转弯时，弗雷德喊道。哈利朝看台上望去，柯林坐在最高一排的座位上，举着照相机，一张接一张地拍着。在空旷的体育场里，快门的声音被奇怪地放大了。 朝这边看，哈利！ 柯林尖声喊道。 那是谁？ 弗雷德问。 不知道。 哈利撒了个谎，猛然加速，尽可能地远离柯林。 怎么回事？ 伍德飞到他们身边，皱着眉头问。 那个新生为什么拍照？我不喜欢。他可能是斯莱特林的奸细，想刺探我们的新训练方案。 他是格兰芬多的。 哈利忙说。 斯莱特林不需要奸细，奥利弗。 乔治说。 你怎么知道？ 伍德暴躁地问。 因为他们自己来了， 乔治指着下面说。几个穿绿袍子的人走进球场，手里都拿着飞天扫帚。